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嗱，翻到嚟啦，咁就嗱，呢一个啦，因为我啱啱今日见到啊，其实嗱，我哋讲下大陆啊，因为其实原来咧就呢一个两年半，一年半之前啊，就呢一个泼墨女孩董耀庭啊， 咩话？ 泼 墨女孩， 泼墨女孩就呢一个，大家可以睇下嗱，大家仲记得啊？泼墨女孩阿董耀庭，咁就其实喺呢一个上海啊，上海就其实对住习近平头像咧就泼墨，咁啊原来最近获释， 哇，泼都泼墨。搞年半啊， 系啊，半咗变咗咁嘅样，即系其实而家佢就话佢变得好沉默寡言，精神好紧张，甚至乎有痴呆症，即系痴呆状。咁啊，佢又怀疑佢咧喺精神病院咧就被喂药吓，咁同埋而家咧就比之前肥咗好多啦吓，即系。 唔系你睇两张相个分别已经知道， 系啦，已经系变咗完全系另一个人。 8899啊， 系啦，咁嗱呢个就系令我啊，即系其实系好不其然地咧，就remind 我咧，就呢一个阿黄全章啊，即系呢一个维权律师阿黄全章啊，咁黄全章其实旧年咧就终于就即系判咗刑啦，咁啊即系佢老婆啊李文竹咧就终于可以探佢，咁探完佢之后就话其实佢又系变到差唔多咁嘅样，其实系即系好似即係可能即係当係即係精神病院虐待啊，打懵仔針啊，见到佢即係就同佢讲就唔好搞事啊。 所以嗰陣时候陆铿有一句说话呢、你警醒咗一样嘢。佢话呢佢陆铿呢当年百姓个老师。佢话呢佢坐过国民党嘅监。坐过共产党嘅监。佢话最惨嘅係坐共产党嘅监。唔单止係呢啲所谓嘅肉体。而佢係令到你精神都係崩溃。所以好多人选择自杀。佢国民党冇嘢嘅，即系唔话好啦吓，都系因为政治理由，所以先拉你去坐监啊。但系佢起码冇喺精神上边咁样灌输你啊嘛，系咪？所以当年，我记得阿陈独秀，即系呢个即系唔知系好人定坏人啦吓，即系带领共产党，跟住自己退出呢个共产党嘅人。佢喺狱中里边都可以写到书啦。你睇下我哋俾人拉嗰啲邊個寫到本書出嚟咧？如果即係寫唔到嘅人，根本喺入面係精神虐待緊你嘛。 係啊 ，OK， 唔單止其實餵食藥都已經係對佢嚟講已經係司空見慣 了。呢、這個就好恐怖，即係呢個就其實點解啊？即、就、係、是、我哋香港人而家都開始要要面對一樣嘢，就係呢個唔係話鄰國嘅事情，因為起碼我哋有一位同胞啦，我哋嘅手足啦，即係譬如阿鄭文傑啊咁樣，咁佢而家英國，咁佢就今日咧，即係其實個今個禮拜咧，其實即係有個報道咧走咗出嚟，其實佢做過一個專訪嘅，其實就有個網媒就專訪佢，咁佢就話啦，即係原來咧，即係其實佢即係俾呢個策略王電視去做訪問嚇，咁即係呢個策略王電視好似應該係即係做嗰啲即係財經嗰啲嘅，但唔知點解會做呢單嘢，咁佢就話即係拉咗上去之後咧，原來一開始咧就話即係係嗰啲國安啊，係警告或告佢嗰、那個叫做係即係武裝叛亂罪先。啲武裝叛亂罪咧，咁但係佢俾啲乜嘢去即係？ 你話叫雞嘅？乜叫雞係武裝叛亂嚟嘅咩？ 嗱，叫雞係之後嘅事情，因為佢就一開始咧就話，而家就告你呢個武裝叛亂同埋呢個暴亂罪。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就算點講鄭文傑都好，佢喺內地。你見到最過分嘅事情，就算係最過分都好啊，你都係去按摩啫，係嘛？ 就算再過分啲，就係、是、都係叫雞啫， 嚇、 啊！有咩咁大件事啊？ 咁好啦，你所謂武裝叛亂，佢其實佢自己本身的國安喺審佢嘅期間，所俾佢嘅呢啲咁樣嘅即係證據，就係話原來佢喺到過連龍牆嘅相，咁佢就覺得好驚噶。喂，大佬，你點會有人影到我呢咁嘅相噶？咁啊，國安就同佢講啦，就係話我哋有好多人，我哋好多同事其實落咗去香港做嘢嘅，啊，甚至乎啦，就講721嘅時間啦，其實佢自己本身咧都有份啦，就係即係做白衣人啦，去打香港嘅示威者，即係國安打示威者， 扮白衣人啊， 係啦，即係佢咁講啦， 咁講。 咁就即係期間其實審佢時間呢，咁其實嗰啲國安啊，其實 嗰啲廣東話都好流利嘅，就僆仔唔好咁串喎，嚇，即係就話佢有好多同事落咗嚟香港做嘢啊，咁樣樣。咁其實包括你唔好話即係做白衣暴徒啊，究竟佢哋喺香港飾演咩角色先？即係其實我哋見到即係今日，即係你就算前日啊，即係拉嗰啲示威者啊，嗰啲咁嘅警察咧，俾人哋結影到啊，原來佢著李寧鞋啊嘛，大佬啊，李寧鞋究竟喂香港人點會著啊？嚇、啊，即係你呢個係樣衰啊嘛，冇朋友噶嘛，大佬啊！ 我记得即系我去以色列，咁同啲人喺度自我介绍，我话我嚟香港嗰阵时， 哇！你受咗惊喎，好多人吓。 跟住啲人就话香港可以写咩？跟住其中有个意大利佬咧就走出嚟话，一讲起嗰啲咩 police riot， 即系警察暴动嘅，佢就即刻话里边一定有中国警察。佢话、我喺意大利个，我住喺罗马嗰度，喂，大大小小暴动我都经历过唔少啦。咁佢话喂，大佬。如果你係自己人嘅話，羅馬嗰啲咪防暴啊，遇到暴動啊，匿喺後巷煲煙，煲完煙之後先 慢慢嚟， 慢慢嚟嘅咋。香港嗰班咁乸搏命，一定唔係自己人啦、咁樣講嘢嘅係。 所以初時咧，我都選擇唔相信咧，係有大陸嘅公安，即係混入呢一個香港嘅警隊嘅、但係而家開始咧，俾你包講下講下之後咧，都寧願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點解咧？起碼都開心啲就係咧，我唯一氹自己開心，香港人唔會咁契弟嘅。 唔係外人都咁樣睇啊，何況我哋 冇話咩啦。我唔知喺度有冇講過啦，再不厭其煩講多次啦。有一次八月嗰陣時候，我去台灣開會啊嘛，嗰啲 business conference 嚟嘅，左邊就係台灣人，右邊就係上海人啊嘛。我講兩個即係我所謂經常噏嘅理論出嚟啊，佢哋都係咁喺度噏頭啦。一，你覺唔覺得？有啲系佢哋坐底嘅，入定啦咁样，两个都系咁讲啊。 系啊， 因为台湾人又体验过，大陆人更加日日仲喺度做紧。唔系佢话佢讲个第二个 point 个道理咧，都系认同我嘅。即系不过佢提先咧，佢就话：喂，佢唔系点样有理由镇压你啊？喂，如果佢唔做打烂汇丰嘅话，佢点镇压啊？佢咪藉口啊？你大家都和理非。有道理喎、喂，呢啲人真係熟到爛啦、大佬，當年國民黨咪咁做囉，喺民進黨即係都未成立或者係仲係反對黨外嘅時候，而家爆返晒出嚟啦、包括嗰陣時候高雄事件又好，或者叫美麗島事件都好，喂，全部都係本來係我哋諗住和理非，但係佢唔知邊啲友喺度掟，跟住一嘢就軍警鎮壓囉。喂，大陸而家都係咁㗎，所以自編自導自演呢樣嘢呢是他們的契弟才會想到的，所以我們開頭是不選擇相信的，就還以為自己人搞的，屌，可不可以想一下，好像不太對路的，所以大家現在開始要真的要好像我那個朋友那時候這樣說，你用中國貓去想東西，老共的貓去想東西，你用回香港人的角度，屌，你永遠都解釋不到的，那些街那些東西。 因为不是 normal practice， 不是正常人的做法来的嘛，这些 是没有逻辑的嘛，不科学的嘛，大佬不是讲实证的嘛，你下下讲实证就扑街了，你是不是我见到先信的这样啊，那你是死梗，你告诉你 现在即是香港的游戏骨质不同了，其实就是 进入毛泽东的思考领域就是这么简单， 不是我们不可以讲到实话实指，但是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同埋你一定要在所有东西加个 question mark， 喂，所以你看刚才那位潑墨女孩咁，我第一个疑问就是喂潑墨啫，最多未認識或者 壞，其實而家 使乜扣年半啊？我以為放咗好耐啊！ 點解要放佢咧？即係其實係咪即係 make sure 你變咗黐線先放你咧？如果係嘅話咧，呢、這個真係人道災難。 唔係同埋老共咧，呢啲係蠱惑嘅，佢唔怕你唱，佢用我嚟嘥警白嘅啫嘛。嗱、你學佢啊， 做真小人咯。其實呢個就是、 你學佢嗱，搞成咁啊！ 咪新加坡余鹏灿咁样咯，喂个阿摩斯啊，喂佢都系喺度喺 YouTube 嗰度讲下李光耀坏话啫嘛，喂入到新加坡嗰度佢都即系搞到自己成精神紧张咁样噶，要去到要美国做呢一个政治庇护噶， 独裁国家都系咁，冇文明监坐噶啦，其实就系、是、咁，所以而家阿郑文杰咪讲咯，其实佢最惊，我觉得佢有一样嘢大家要记住。就係話佢話，即係佢自己被拉上大陸之後，即係被審嘅期間，佢見到好多香港人都係、即係被即係自己同倉啊咁樣樣嘅，其實就係呢啲人究竟去咗邊度咧？喂，大家唔好忘記佢哋嚇，即係佢哋嘅處境咧，其實係最令人憂慮嘅。佢會唔會變咗浮屍咧？其實係 係嘛？即係唔係話冇可能喎？即係非越嚟越可能喎，其實係係嘛？即係你而家黐線喎， 屋企人啊，真係有發覺呢啲問題，我唔知啲關係點啦。即係我用香港煲諗就冇理由唔報案噶嘛，唔係報案冇用啦，起碼出嚟開記者招待會，揾立法會員幫手開啦，係嘛？林卓廷最興開呢啲噶，揾阿高佬啦。喂，你真係要爆嘅啫！我因為我哋太多人啦，包括自己我自己在內，我唔見唔到嗰樣嘢咧。你咁亂咁估咧，第一喺度嚇緊自己，第二咧你係中咗政權嘅圈套嘛。我成個論點就係、是，如果你更加唔講嘅時候咧，我哋 proof 唔到啊。 嗯， 咪當然你問我嗰扎人，鄭文傑撞到嗰啲可能係即係玩下佢嘅啫，見到我哋啲手機玩下咁樣，唔出奇㗎。是咪？我係老共都會咁度啦！你香港人咁威啊！你上親嚟呢度係我地頭嚟嘅噃，咪玩翻你轉頭咯。 啊，唔係，所以其實咧，即係點解而家其實佢自己本身都受罪嘅，因為咧深圳啦，點解而家你話即係佢嗰個經濟亮警號啊？點解而家咧即係佢嗰個經濟嘅衝擊咧會咁大啦？嗱，首先當然啦，即係你美國佬，你同美國佬打貿易戰咧，首先一嚟。即係前年就中興，舊年就華為，係嘛？即係你兩個創科衝代咧，都俾你攣到實一實，係嘛？咁你即係你知道呢兩間公司喺深圳已經係即係已經佔咗30% GDP。咁好啦，即係你而家你仲要搞埋香港人，即係而家香港人上去即係叫消費咧，你仲要查埋人哋嘅手機，哇！呢、這個你真係玩死自己，所以而家抵死㗎！ 即係你公布全世界。啊！你華為啊、中興嗰啲咧就係特務機構咁樣，大佬。 咁好啦， 咁啊冇乜證據嘅。 咁好啦，即係你而家咧，你話鄭文傑呢件事件咧，就搞到你嗱呢、這個咧就其實係路透社講嘅，就係話佢自己收到風翻嚟咧，點解最近就琴日就會有風放出嚟，就係話呢個滬倫通咧就叫做玩完。即系而家咧就被割截，就被割截。嗱，你知道咧，即系以前我哋即系沪伦通呢样嘢，就其实就等于抄呢、這个深港通啊、沪港通啊，系嘛？即系互联互通啊咁样样噶嘛。其实系咁，点解而家无端端割截咧？咁佢就话、哦、关乎嗰个政治理由、哦。 嗯， 政治理由系啲乜嘢啊？就关乎咧呢、這个郑文杰爆料事件、哦。咁如果你爆鄭文傑爆料事件，你咁緊張，咁即係嗰啲嘢係真嘅啦。其實係，咁好啦。 本來我唔信嘅喎。 但係咁講， 而家有嘢 proof。 我覺得咧，呢啲都係借口嚟嘅啫。即係鄭文傑，就算幾咁，即係嗰個影響幾咁大都好，唔會搞到你連即係呢個滬倫通咧，即係幫呢、這、一個。即係 A 股走出去啊！呢、這、一個咁嘅策略咧，就可以咁輕易地停止嘅，其實就係、是、咁。但係即係其實原來咧，即係我睇翻啲新聞先知，原來滬倫通咧其實本身咧真係唔係好受歡迎。即係你知道，即係其實喺舊年就開始實行嘅呢個滬倫通咧。咁其實佢以呢個 GDR 嘅形式咧，就其實喺呢一個倫敦嗰邊掛牌嘅，呢倫交所咁樣掛牌，即係 GDR 即係預託證券啦，即係等於即係其實我哋港股亦都有啲 ADR 啊，喺呢、這個 HSBC 係啊， 喺美國可以買到嘅， 係啦，係啦，喺Dow Jones嗰度買到啊咁樣樣。咁但係即係原來就蘇花咁耐以嚟咧，一年以嚟咧，就係、是、得一間華泰證券咧，先至係即係。上到去呢一個倫交所嘅啫，咁但你就算上到倫交所都好，其實喂，似乎咧又唔係集到好多資翻嚟，即係唔係好多人去買喎，其實係。咁之後原來咧，即係亦都有一間即係叫能源公司咧，即係其實係去即係諗住係去嗰邊上市嘅，其實就咁，但係就最後尾又叫停咗啦。其實係12月嘅時間咧已經叫停㗎啦，其實就係、是。咁點解叫停啊？咁佢就賴咯，開始就喺度話 香港啊。 而家解釋翻就係香港咯，其實咁，但係當然啦。其實點解即係我嘅諗法啦，我嘅諗法啦，其實就係因為喂你冇水可臭嘛。喂，大佬，你搞咁耐，你搞成年，你淨係得一間咧，就叫做係即係呢個華泰上到去嗰邊，而且你又抽唔到咩水翻嚟。咁你 in return 係咪俾翻人哋英國嘅上市公司嚟你呢個 A 股嗰邊掛牌？咁如果你俾人哋嚟 A 股嗰边挂牌嘅话，你咪等于即系其实一定好受欢迎嘅。坦白讲系，因为而家喺大陆咧就系、是、缺乏啲投资机会，缺乏一啲优质嘅投资机会。如果你有啲稍为即系可靠啲嘅优质嘅投资机会嘅话咧，一定会走资噶嘛。 所以当日喺呢一个嘅中美贸易冲突里边，其中一个美国佬开嘅条件就系要你开放金融市场，而老共死链住唔放嘅原因就系、是、喂。佢嗰度借錢， 好貴㗎嘛。 你冇競爭力㗎嘛大佬啊。 你係靠即係獨市經營㗎嘛。喂，如果你外國嗰啲金融機構可以自由進出嘅話，喂，第一你有即係平安保險買啊，定係你買 AIA 先？係咪？簡單嘅道理咋嘛，你死梗㗎喎。跟住最大鑊一樣嘢，唔單止係你俾人哋即係一嘢踢低晒之外，你係俾人揸住春袋喺金融上面。佢想你起身就起身，想你跪低就跪低。所以你一定要靠香港。OK？ 唔好以為我哋靠你呀。OK？ 我哋真係我已經攞晒呢啲心理準備㗎啦，咪當撲街囉。不過攬炒咋嘛。攬住死同你。睇你捱多幾耐。你政治上唔讓步啊，你繼續啊，我就拍手掌㗎啦。因為你炒你唔見五蚊，我真係唔見五毫。我睇你點搞。你而家仲肆無忌憚將內地嗰套嘢，包括好似潑物女孩嗰啲，包括好似黃泉章嗰啲咁樣嘢。嗰啲咁樣嘅警暴，嗰啲咁嘅鎮壓，嗰個成個公檢法嘅系統由內地引申嚟香港。OK， 你繼續啦，你繼續咁做咪好囉，因為你話俾全世界聽冇咗一國兩制㗎啦。我投資你中國，雖然你好大市場，但我經一經香港嘅時候我 feel comfortable， 因為點解，喂有嘢出事嘅時候我到香港仲有個法庭啊。雖然都係流流底㗎啦，而家都喺起碼商業嘅糾紛上面都睇到起碼公正啊。係咪好啦，而家你搞到香港同深圳、上海冇分別嘅時候，邊個繼續去你嗰度？唔使美國佬打貿易戰啦，自由市場決定啦，咪新加坡咯。雖然新加坡都係契弟嘅啦，好過香港啦，起碼唔會日日喺警報啊，一行出街又唔知有冇會中催淚彈啊！屌大佬。 咁我見到就其實咧，即係呢一個似乎啊，即係呢個老共其實一早。都應該會遇到今日㗎啦，其實真係似乎走投無路喎、啊、其實係。咁我今朝見到啊老蕭拍片話咩北京全力保住香港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我周圍揾呢啲咁樣嘅新聞都揾唔到。 你不如叫老蕭支持利物浦啦，冇搞咁多嘢啦。 我希望佢講嘅係真㗎啦，係咪，因為其實你似乎而家即係 調返轉頭諗喎，要老蕭講完之後，大佬 係啊，咁希望佢講係真啦，因為我好想揾啲即係新聞去佐證返，因為佢講到似層層嘅，佢講到就係話啦，即係好似內部開會啊，要即係習近平下令要力保香港金融中心， 唔係呢個邏輯上， 要不惜代價要力保 呢個邏輯上咧係成立嘅，即係老蕭呢個講法，就係唔使話收咩風都好，唔使有咩新聞都好咧，正常一個人都會係咁樣度噶、我哋講咗幾個月咧，使乜老蕭講啦？點都唔需要習近平講啦，應該更加恰當你即係噏嘅話就係、是。喂，但係而家呢個政權係癲噶嘛？所以老蕭今次登嘅機會都幾大喎，大佬，我懷疑係。因為呢個政權癲啊，我唔係話有老蕭嘅問題。 同埋就係習近平係蠢閪嚟噶嘛？係咪？即、就、係、是、我呢、這個 我唔知佢蠢定唔蠢。但係咧，我發覺佢永遠佢哋班人做嘅嘢咧，明明有康莊大道。即係好似何君瑤話齋，我而家有條生路，一條不生路，佢永遠都係揀條不生路嘅吹漲嘅真係。 咁寧左勿右啊嘛，咁佢要證明佢係緊跟習近平路線嗰陣時，梗係同你鬥癲嘅，賴咗嘢，喂， 仲做出位少少。唔 係呢個係內地 要求。冇咁高，我 咁多年都系咁样。 即系习近平就系呢一个倒行逆施，就完全系违反呢个世代潮流咧而做嘢嘅。即系你譬如你而家你今年签呢一个中美贸易协定啦，咁即系你签呢个中美贸易协定啦，你 suppose 其实就顺势而行，就推行呢一个咧全面嘅改革开放。但系呢个唔系，你而家咧嗱，你而家你中美贸易协定第一个阶段咧就话即系。爆大爆買人哋啲嘢啦，係嘛？即係呢一個農產品啊，嗰啲乜能源啊，嗰啲乜嘢。咁但係其實你而家老共真係冇錢嘅，其實係好缺錢。呢兩年嚟咧係還債高峰期，外匯供給咧係非常之緊缺。咁內地嘅學者阿魏傑一早已經即係警告咗我哋，之前節目都講過。咁就正正就係其實呢啲咁嘅客觀環境，令到香港嗰個重要性咧更加突顯啊嘛。其實係， 所以邏輯上咪、要好似老蕭咁估計咯。喂，你一定要 keep 住香港做一个金融中心。嗱、有迹象显示嘅，即系老萧唔系错得晒嘅，就系、是、咧， 老萧冇错啊呢度。 元旦嘅时候，习近平嘅讲话咧系特别提香港嘅。 佢话真心香港想香港好，亦都讲喺度咩，即係你睇返澳门嘅例子啊，呢、這、一个一国两制系行得通办得到。 佢讲緊真心为香呢两、句说话加埋嘅。 嗱，我有主旨，我有主观期望啦，我觉得佢讲呢句说话呢，其实佢有， 你係咪有啲懺悔啊？你覺得佢有啲懺悔啊？ 我唔係覺得佢懺悔，我覺得有機會喺我哋形勢裏咁惡嘅形勢裏面咧，係有機會翻盤我哋啊！即係話其實佢開始警覺啦，呢一樣嘢，喂，冇香港唔得嘅喎。 唔係啊，呢、這個其實 要對香港人好啲、喂，同埋老實講，佢真係可以即係做比拉多咧，抹得一乾淨淨嘅喎，係咪？你唔通爆我出嚟話 好容易啫？我送條橋俾你啊！習近平，你 揾我哋做常委咁好呀，索羅斯咁 樣。我不嬲咁講，其實佢過往講說話啦，其實都戴咗個頭盔，就叫做係啦，就支持林鄭月娥，就依 法施政。 咁你而家唔依法啊嘛？咁你而家係咪唔依法啊？ 所以咧，你永遠 冇支持你違法施政啊！ 嗱，如果老蕭呢個說法係準確嘅、如果我冇 interpret 錯佢呢一個嘅一月一號元旦嘅講話嘅話，佢又開始放軟工嘅話咧，咁你係大鑊啦！嗰、班唔係我哋啊，嗰班差佬啊，嗰班管治班子，所以我 唔係而家有後路俾佢哋，你知唔知？ 唔係呢班一定係 condom 嚟。 你知唔知班黑警有後路係咩 啊？咩啊？ 就去肇慶 香港城啊嘛， 香港城，但係同香港城呢、這個肇慶香港城咧，仲未收曬地。 誒、唔使擔心。內地呢就要維穩嘅、請晒包仔返去做內地公安、搞掂啦， 好好笑， 又可以貪污腐敗。 有個蘋果記者放蛇，就其實佢話嗰個蘋果記者就扮晒好似啲警察家屬喺度，即係佢面有難色嘅時候，嗰、那個經紀同佢點講呢，就話即係喔，我哋呢度都唔睇香港新聞，我哋睇香港，我哋全部要翻牆先睇到嘅，唔會排擠你哋嘅，其實 即係翻咗牆囉， 即係翻咗牆就知道你哋呢班撲街嚟嘅。 臨結尾之前呢，我覺得我真係呢太多主觀期望呢，其實我而家開始呢等啲差佬好慘，真係我有啲擔心佢嚟㗎。 我唔會 呀，你唔好咁盡啦， 每次咁樣諗 咁樣樣 調返轉喎， 你知唔知我啲反話嚟 㗎？唔係呀，調返轉喎，因為你頭先即係嗰兩句拉埋一齊呢，其實喺習近平身邊嘅人呢，咁喂佢哋要自保㗎嘛，咁自然佢哋嘅意思呢就會將佢 interpret 成為喂嗱，香港只要變成澳門呢，成件事呢就搞掂啦，止暴制亂啦，真真正正。 結尾之前一句说话，有一句说话，大家要记住，伴君如伴虎。下个礼拜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